攻读若苏厄书第二章。农的儿子若苏厄由使廷暗中派出两个人做侦探，说：你们去查看那地和耶利哥。他们就去了，来到一个名叫拉哈布的妓女家中，就住在那里。有人报告耶利哥王说：夜间有两个以色列人到了这里侦探着地方。耶利哥王遂派人到拉哈布那里说：将那来到你家中的两个人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是来侦探着地方的。但是那女人预先将那两个人藏起来，就这样回答说：那两个人的确来过我这里，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。天黑快关城门时，他们两人出去了，往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快去追赶，也许还可赶上他们。原来他叫那两个人上了屋顶，藏在他屋顶上堆积的麻街内。来问的人便沿着约旦河直向渡口去追赶，追赶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。他们还没有睡，那女人就上到屋顶，对他们二人说：我知道上主已将这地方交给了你们，你们真叫我们害怕，此地所有的居民对你们都恐惧不已。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，上主怎样使红海在你们面前干渴，你们又怎样对待了约旦河东岸的两个阿摩里王，以西红和敖格将他们完全消灭。我们听了心都冷了，没有一人再有勇气来对抗你们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就是上天下地的天主。现在请你们指着上主对我起誓，我既然恩待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，请给我一个安全的保证，使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人都能生存，救我们的性命免于死吧。他们二人回答他说：如果你不泄露我们的约定，我们愿拿性命为你们担保。当上主将这地方交给我们时，我们必慈善忠厚地对待你。那女人于是用绳子将他们二人由窗户坠下去，因为她的房屋是在城墙上，她也住在城墙上。她又对他们说：你们要往山中去，免得追赶的人遇见你们。你们在那里躲藏三天，等追赶的人回来，然后再上道。他们二人对他说：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叫我们所起的事，我们将不负责。就是当我们再到这地方时，你应将这根朱红线系在你坠下我们的窗户上，并且叫你的父母兄弟和你父亲全家人口都聚集在你这屋内。谁若走出你的屋门，他的血应由他自己承担，我们不负责任。但凡同你在屋内的，如有人下手加害他，他的血将由我们承担。但是你若泄露了我们的约定，那么你叫我们所起的事，我们便不负责。他回答说：就照你们说的做吧。于是打发他们二人走了。他们走后，他遂把那根朱红线系在他的窗户上。他们出去到了山上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直到追赶的人回来。追赶的人一路寻找他们，结果没有找到。他们二人转身由山上下来，渡过了约旦河，回到农的儿子若苏厄那里，将他们所遇见的事一一报告给他。他们对若苏厄说：上主实在已将那整个地域交在我们手中，因为那地方的居民对我们都十分恐惧。